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七。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到通州区余家坞乡检查调研农村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时强调，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推进城市副中心农业农村现代化。 北京交通行业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充足。 海淀5个封控小区昨天0点解封。 去年本市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印发。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启动，随手拍也能投诉不礼让斑马线。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就农村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到通州区余家坞乡检查调研。他强调，农村地区防疫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防疫要求，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农村大集等场所防疫检查，落实常态化防疫措施，堵上漏洞，消除隐患，严防疫情发生。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城市副中心要抓好三农工作，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把现代农业发展得更好，把乡村建设得更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蔡奇在余家坞乡党委座谈时指出，通州区农村是城市副中心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更好承接城市副中心功能辐射和外溢，按照城市副中心控规要求，完善乡域规划，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全面推行田长制，加快推进基本农田复耕复种。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抓好疏解，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蔡奇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要抓好种业这个第一产业中的高精尖。国际种业科技园加强与中关村高校院所等合作，积极开展重要品种选育和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打造种业创新高地，完善园区管理体制，为入驻企业和科研机构做好服务，发展田园观光、农耕体验等多姿多彩的特色农业，带动集体经济发展。蔡奇强调，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建设体现京韵农味的美丽乡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着力解决农村地区环境脏乱问题，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强技能培训，有组织就地就近就业，统筹用好集体建设用地。蔡奇要求，以乡镇换届为契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党建引领吹哨报道，接速急办改革，解决好农民群众的烦心事。余家坞乡作为少数民族乡，要争做民族团结模范。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疫情防控海淀督导组组长、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昨天到海淀区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魏晓东指出，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是重大政治责任，也是当前全市头等大事。从前一阶段工作来看，海淀区及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有力有序，部分小区已顺利解封，相关商务楼宇有序复工，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要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与驻海淀督导组密切配合，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要平稳有序做好解封小区的日常防控和剩余封控小区的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集中医学观察点防疫管理，要充分依托辖区科技资源优势，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各方协同形成合力，织密织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9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市交通委、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市交通行业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充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针对本轮疫情中确诊病例乘坐公共交通的情况，市交通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荣军表示，通过追溯行程轨迹，梳理出涉及本市轨道交通四条线路、七个车站，相关部门立即对相关车站进行了全面消杀，采集环境样本103处，目前结果都为阴性，后续还将每2周对车站进行一次核酸采样。 交通行业一线员工进一步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地面公交一线员工每2周做一次核酸检测，轨道交通全路网的一线员工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的从业人员原则上是按照每10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从8月5号开始，地铁天宫院、新宫、蒲黄榆、长营、龙泽、方庄等37座车站在早高峰期间适时采取站外限流措施，7条跨省公交线路陆续采取停驶或区间运营的临时措施，网约车平台和相关信息服务平台不能向没有接种疫苗的网约车司机派单。荣军说，目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在持续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共出动了执法人员8400余人次，查处了各类违反防疫规定行为59起。 本轮疫情爆发以来，本市多措并举，确保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特别是百姓关注度比较高的肉蛋菜，货源十分充足。市商务局2级巡视员王洪存说， 猪肉批发价格继续震荡下行，鸡蛋价格呈现季节性上涨，近期基地蔬菜直采量日均增长超过10%，每日蔬菜库存量达到当日销售量的1.5到2倍，确保蔬菜供应不因突发管控而中断，确保价格相对平稳。 目前供应首都生产生活的车辆进京绿色通道已经打开，特别是针对封闭管理小区，各区政府、各大连锁超市、生鲜电商都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王洪存说， 在市级层面，我们还组织了10几家供应企业，准备了300多辆直通车，可以随时驰援供应受影响的封控小区，确保供应不中断。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因为出现境外疫情关联确诊病例，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进口社区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共6个小区从7月30号0点起实施封闭管控，到8月12号晚上12点管控期满14天。这些小区日前经过第4轮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按照市区疾控专家组意见，从昨天0点起，除国兴家园以外的5个封控小区解除封闭管控，小区居民实行7天健康监测。国兴家园因出现境外疫情关联确诊病例，实行封控管理21天。这次海淀解除封闭管控的小区是五号院小区、赏竹阁小区、市政小区、新疆办事处家属院、新苑街10号院。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新版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及工作要求指引，居住社区21天内发生疫情的人员原则上不得参加接种工作，14天内有发热、咳嗽、乏力、腹泻、嗅觉味觉异常等相关症状的也不得参与接种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针对2020年市级政府决算公开有关情况，市财政局新闻发言人韩杰昨天介绍说，去年本市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涉及地方级收入近1800亿元。2020年市财政坚决落实国家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相关税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另外，在个人所得税政策方面，对相关医务人员临时性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单位发给个人的医疗防护用品等免征个人所得税。去年本市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市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3亿4000万元，比年初预算下降 53.7%。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本市将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农村延伸， 保障偏远山区学前及低龄学段学生基础教育就近入学，推动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向农村地区倾斜，推动优质网络教育资源向乡村学校覆盖，分类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村级养老服务驿站布局建设，500户以上的村庄实现全覆盖，建成不少于1000个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本市还将多措并举，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确保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 2.4:1。规划指出，到2025年，本市蔬菜自给率将提升到 20% 以上，猪肉自给率达到 10%。加快环境四小时粮食物流圈建设，到2025年，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4000万人次，经营收入达到50亿元。 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昨天从北京交警随手拍一周年发布会上了解到，随手拍上线一年以来，全市共有67万起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处理。目前，随手拍注册用户达到115万，累计收到各类线索233万条，单日收到线索最多达到12000起。目前，随手拍注册用户仍然以月均7万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每周使用次数超过1次的用户近10000人。随手拍已经成为公众反映交通诉求、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重要渠道。 另据报道，本市从昨天开始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除交警现场执法、电子眼非现场执法之外，公众也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举报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本市还挑选了118个重点路口作为交通文明示范路口，明确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自的路权，为依法有序文明通行创造条件。今后一段时间，本市还将全面排查全市路口，优化通行环境，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越线停车、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加塞并线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加大执法管理力度。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今年10月到11月将迎来系列国际赛事，赛事医疗保障将由延庆区医院冬奥医疗保障中心提供。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日前探访了这家已经正式投入使用的一站式服务急救中心大楼，请听报道。 大家往那看啊， 那个是我们高山救援的中所训练， 在我们这儿最低的要求，你必须会滑雪，还是高级滑雪者。 在去往冬奥村的缆车上，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营主管吴高胜指着不远处的一群人介绍说， 高山救援这一块前两天刚从积水潭医院实习回来，那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参加了这个实习。积水潭医院的医生团队呢，也是我们冬奥组委医疗团队。 在山地或者赛道进行紧急救援之后，经过20分钟车程，伤员就可以到达冬奥医疗保障中心。北医三院延庆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伟介绍说，他们已经成立了由58名延庆区医院医护骨干和43名北医三院专家组成的冬奥专区救治队，将在赛时为运动员、教练等提供医疗保障。 这是我们冬奥医疗保障中心的外科诊室，现在主要服务的就是这几次测试赛。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位于延庆区医院内，共7层，设置急诊科、冬奥专区病房、手术室等。北医三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周芳介绍说，中心设置独立的外籍方舱发热门诊、中方发热门诊，并提供专用的就诊通道，避免国外与国内患者交叉感染。 从收费挂号到他化验、做 B 超、拍片子、做 CT 核磁、做手术等等，就全在这个楼里面，所以呢，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医疗。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把 5G 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应用到医疗保障工作中，救护车可以实时进行心跳监护。 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演练，包括急救车、直升机怎么从这个赛场运送到医院的演练。这个病人一到救护车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所有的情况，包括他的心电图啊、血氧饱和度、他面部的表情，我们就一直追踪。因为从赛场到我们这儿要有20分钟的时间，有些紧急的情况呢，如果不及时处理，那也是很危险。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的西南角，记者发现有占地210平方米的停机坪，将在赛时用于紧急转运伤员。 国际奥委会和这个国际雪联的2个医疗主管来我们这视察，3年以前他来检查，我们都达到他的要求了，我们现在只会比那时候更好。